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，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，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。 使者，文明出游，从你我做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来到魅力天鹅湖中的那不勒斯舞曲，亚历山大·阿鲁蒂尼安的降 A 大调小号协奏曲，由罗道夫·巴谢指挥莫斯科室内乐团。

Thank you.